西藏马，凯在我旁惊讶，轩辕剑和那琉璃塔，这片的战开始兵法，刀我红枪一掌断，剑化飞风风乱，飞不了帅气再出征啊，浪子把世人为我唱啊，真的江山的霸业，阴阳敌军的鲜血，尔等匹夫莫再胆怯，看我的一统这三界，真的千古立名帝，送我命出我这世界，多行不义我必自毙，战败了钢刀把天灭。交的四海，出行为非作大爷，轩辕宝剑我黄金海，一统江山数万载，红就这月寒霜，成飞沙这月光，红尘往事我心中装，上天掌地当八荒，打多少生死格，停在战的鬼梦阁，特平的三界屠妖魔，在他清风不奈何，莫九天苍龙玄朔，烽火上连连，忙完名号往人闯，不破的金銮誓不慌，出银龙破一鹤，真的渊明我膨胀者，出征立下了帝王志，日生了注定辉煌者，王道路我生死搏，挥刀在起我斩风魔，沙孟婆斩修罗，生死大穷我是比多，喂正斩中秋啊，战火何时能休啊，宦官的雄心他中招啊，日恨的遍野那苍秋啊，人生啊何为征兆啊，争锋在踏王道啊，风魔剑管的贼出鞘啊，未得了江山我起战号啊，乱世一刻豪情，辉煌何时能停，忙完了出征逆天行，夺得了一世的功名，冷风秋月寒霜，咆哮棒打山腰啊，怒斩了群鹅斩群妖啊，忙完了必定成天骄啊，血腥如何镇压，出魔暴力爆发，奋战了江山我起风沙，攻打了天下王者家，气势满身红风，风采依旧嚣张，威名的传遍远八方，战天我上帝战苍生，日里镇压群狼，忙完威名远扬，彰显了雄风的辉煌，一统了江山我把名。